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日咧本来应该讲黄金比例吓、啊，就系、是、我哋嘅主题啦、但系咧就忍唔住就要讲翻少少南美见闻录啦吓。有啲所谓 loose ends 吓、啊，即系咁啊，但系咧讲一下咧就真系希望开头就系两次讲完咧，而家都要再讲多少少，因为有啲真系好有趣咧。譬如就系我哋介绍过喺里约热内卢啊 ，Rio de Janeiro 咧嗰个好出名嘅4 km 长嘅海滩啦吓，就叫做 Copacabana Long Beach， 系 Long Beach， 即系美国嗰边啦，即系 LA 嗰边就 Long Beach 啦，但系呢个咧就系叫做 Copacabana。咁但系咧，其实原来呢个名咧系佢借翻嚟嘅，甚至抄翻嚟嘅，就系话佢曾经有过。以前唔係叫呢個名，但係後嚟因為有個教堂就係起咗喺呢個即係沙灘嘅其中一個盡頭嗰度啦。咁啊，教堂咧有個聖母，嗰、那個聖母咧就係叫 Copacabana 嘅。咁樣咧，但係就好受歡迎，啲人又話好靚啊，就等於我哋呢啲咩馬祖啊或者天后啊咁樣啦。咁於是咧就好多人去供奉呢個聖母咧，就好中意，卒之就將個海灘咧都改咗名做 Copacabana。咁、但係其實呢個 Copacabana。原先我都係佢借翻嚟嘅嚇，呢、這個佢係攞過嚟供奉嘅。原先喺邊度咧？就喺玻利維亞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兩度都去埋，即係去完里約熱內盧咧，玩完一大輪咧，卒之我哋去咗秘魯，去完秘魯就去玻利維亞。玻利維亞咧，卒之就去到呢個 Copacabana 嘅聖母嘅嗰個教堂。咁啊，其實教堂本身咧，其實就即係唔係話好矚目嘅啫嚇，即係唔係輝煌啊。但係有一樣嘢真係即係好佩服我，即係出嚟嘅時期咧就睇到個奇景。出嚟咧，好似唔知系禮拜日啊嗰日啊，咁就嗰個喺度話俾我聽，係啊，原來呢每逢假日定咩咧，就好多人咧就會揸架車就嚟啲呢個教堂嘅門口，因為佢一個好大下嘅即係空地咁樣咧，就俾啲神父出嚟祝福嘅。咁嗰啲神 化緣喺度化緣做咩？ 佢冇話化緣，唔係咁講。呢啲咧就叫做啊，唔係叫做化緣，化緣係嗰個和尚主動噶嘛。但係佢唔係啊，佢係叫做嗰啲善信去嗰啲叫咩話？死啦，唔記得有個名啊，唔記得啦。 啊， 啲善信去， 我記得 係啦。咁但係佢主動嘅係啲善信啊，善男信女去。 唔係，當你明白呢個道理，就會奉獻嘅十一奉獻。 係冇，都係奉獻啦，冇錯。咁、你點咧？佢揸曬啲車，大大細細啦嚇。咁、樣咧就泊咗喺門口。咁然之後咧就有啲神父。就出嚟、啊、然后咧就揸住咧就一支、死啦唔知乜嘢啦，我都唔记得咗啦。 生财工具啦、啊。 咁样咧就然后咧揸住啲圣水，就点下啲圣水。 都系生财。 咁啊点一点啲圣水咧，然后就洒向嗰架车度。哇！然后咧就唔系一度而系氹氹夸，氹氹夸就围住架车咧嚟去洒圣水，咁啊口中念念有词。 哇！啲成本好低，佢逢生意。 咁样咧， 生财工具搵到食。 隔篱咧，我咁啱我哋佢。其中嘅神父做緊嗰架車咧，咁啊即係小房車嚟嘅啫。咁、一男一女，咁、嗰個女咧都幾有型噶嚇，即係、哇，即係一頭金髮，戴住個黑眼鏡啊，著條好窄身牛仔褲啊，都幾有型嘅。咁、但係收尾離遠睇嗰個型，行近睇咧，其實起碼都三四十歲噶啦。咁、但係咧，佢哋兩個就好興奮嘅，即係一男一女，啊即係車主啦。咁、就跟住嗰個神父係咁耍口中念有詞。咁、完咗之後咧，咁樣咧就佢哋自動咧係會揞荷包，就塞啲錢。俾個神父嘅、即係個神父唔會問嘅，你自己識做啦。啲、人就俾即係添香油咁樣啦、但係而家講緊天主教啊、天主教喎、咁然之後個神父就去整第二架車。咁、於是咧，但係我哋睇住咧，佢哋就開心到不得了。哎呀，我呢架車咧就俾佢庇佑咗咧，我哋咧將來咧就可能即係一年半載都已經係好平安。 咁迷信嗰啲人 出事。好啦，仲不得了，原來佢哋會開香檳啊，先好玩啊！咁、啊，開香檳喎，然後將嗰個香檳咧就向住架車嚟開、然後係咁氹氹窟淋。淋架車啊！ 浸禮咯， 係啊，即係淋得倒落架車度，然後就又攞嚟飲，然後攞嚟飲，咁就好開心揸架車走咗啦。然後原來架架車幾十部車停喺門口咧，就等緊個神父做啲咁嘅嘢。哇！真係蔚為奇觀啊 ，Thomas。 唔係咁，你啲左膠咧，咁樣啲香檳浪費食物，會唔會有批評嘅？ 冇啲儀式嘅嘢係嘛？咁啊，咁但係即係你估唔到，即係你嗱，你又道出咗嗰樣嘢。其實我都唔係好想講啊，因為有人話我政治不正確。咁但係 Thomas 成日都不正確㗎啦，所以佢唔緊要。佢話迷信喎，係嘛？ 梗係迷信、 而家唔能夠話迷信㗎嘛，宗教嘅嘢。咁其實就係迷信。 係啊， 其實係迷信啦，係嘛？哇！原來啲人講乜啫迷信？咁佢喺度咧，真係咁同我講啊。佢话：你唔好以为佢哋喺度玩啊， 佢哋真係信。 走 啊摩。佢哋整完之后佢哋就好安乐，佢觉得架车好平安㗎啦，知唔知啊，就喺玻利维亚即係天主教啦咁样。咁样呢就跟住落嚟呢就要即係讲讲嗰、那个 Lake Titicaca， 即係最重要都唔记得讲啦。其实就係我哋去秘鲁同玻利维亚呢其中一个秘鲁最重要景点就马丘比丘啦、嗯、天空之城介绍咗啦。玻利维亚最重要景点呢就係天空之镜啦，亦都介绍咗啦。但原来呢其实呢有一个景点系横跨两个国家嘅。咁、嗯、就系叫做 Lake Titicaca， 啊即系迪迪卡卡湖啦，佢、啊、就系世界上海拔最高而又行到大船嘅一个湖。咁、嗯、即係佢特別要講呢樣嘢，佢話其實因為喺安第斯山脈啊，或者甚至喺喜馬拉雅山嗰度呢，有啲湖嘅海拔呢可能係比啲啲 Lake Titicaca 高啲添、嗯、但係呢佢哋肯定冇咁大。有幾大呢？上次講咗天空之鏡呢就係香港總面積嘅十倍，呢、 嗯、 個 Lake Titicaca 呢係香港總面積嘅八倍，你記得人嘅一個湖喎、啊，係八倍。咁我哋喺上面呢就遊船，可能遊咗幾次，坐嗰啲芦苇草織成嘅船，芦苇船、嗯，仲有去睇咗嗰啲浮島。 耶穌嘅故事有冇啲蘆葦船？ 唔係、啊、摩西， 摩西 摩西細蚊仔嗰陣時啊，即係嗰個媽媽，因為佢要殺曬嗰啲長子啊嘛、嗯，其中個媽媽為咗救個仔咧，就整個籃，就擺啲蘆葦草嗰度咁樣，就拱佢落嚟羅河啊嘛。後來俾其中一個公主，即係法老王嘅，就係、是、收留咗啊嘛。咁你十戒呢個故事皆知學問啦。咁但係咧就講咧，我真係哇！今次就所以我話今次南美之旅真係大開眼界，我都覺得好滿意，好滿意，因為睇咗實在太多嘢咧，係即係我之前幾十年咧就只係聽過嚇、啊，但係成日都想有機會去親身睇下，今次睇到啦。咁但係咧，我之前都唔知道，原來 Lake Titicaca 上面有啲咧係真係叫浮島嘅嘢，佢哋係用一啲蘆葦草咧，係當嗰個湖咧，其實那個湖又係嘅，佢話每年咧雨季同埋旱季咧，嗰、那個湖面咧都可以有成一至兩米嘅漲落嘅，嚇好犀利嘅。大記唔記得上次我講過亞馬遜 十米咯， 犀利啊，可以去到即係成十米啊咁樣樣嘅。咁但係佢都話舊年十九米啦。咁但係咧，Lake Titicaca好犀，唔係啊，佢就話厄爾尼諾啊嘛，厄爾尼諾啊。咁但係咧 ，Lake Titicaca 就冇咁勁，但係都有一兩米嘅差別嘅。咁、但係原來佢話當佢喺嗰個水落得好緊要啦，即係退得緊要嘅時期咧，乾咧嘅。咁佢有啲地方佢就挖一啲，即係以前好多蘆葦啊，即係可能佢已經死咗啊，或者腐爛咗，或者有啲埋水底嗰度，佢挖出嚟，然後咧用好多方法嚟去整乾佢啊，處理佢。咁樣咧，原來係變成一啲非常之輕，但係個浮力好勁嘅一啲物料。佢就俾佢咧可以砌下砌下，就砌咗個島出嚟咧。啲人住咗喺個浮島上面，喺個浮島上面起屋。咁樣呢，於是呢你可以喺個湖上面呢真係泛島湖上呢你就可以去邊島得㗎喎。但係當然其實佢話大部分時間呢佢哋都係定居嘅。有需要佢哋先去移下個島嘅啫、嗯。最好笑就係話一個島上面通常都有三四户人家或者五六户人家㗎。佢話冇人一個島一户人家嘅。如果一個島一户人家呢嗰户人家呢即係表示係非常之不受歡迎。 嗯、 你梗係得罪曬成村人啦，冇人鍾意同你住呀咁樣。咁、所以呢通常一個島就係幾户人家、share 一個島嘅。咁我哋真係走上個島度，真係嗰種感覺好奇妙嘅，即係其實佢係佢即係有成我諗起碼超過兩米厚啦，兩米幾厚啦。咁佢浮咗喺水上面咧，其實你都感覺佢係浮嘅，但係又唔係話即係太過浪啦。咁你坐喺上面啲人就喺度即係示範佢哋嘅日常生活啊，點樣謀生啊、捉魚啊、編織啲嘢啊咁樣樣啦。咁佢仲好笑，佢話有時我哋都會將個島咧係分嘅，就係話如果兩户人家嗌咗交咧，佢話其實我哋 太公分豬肉， 我哋直情可以割開個島，割開個島咧。 唔係，其實而家都有啲人住遊艇，因為樓價貴。 系啊，咁啊，當然啦。如果你去過阿姆斯特丹咧，你見到好多船屋啊，嗰啲船屋淨就即係住喺樹上面。咁但係呢個浮島咧，我都蔚為奇觀。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啲人真係即係冇嘢做，揾嘢嚟做。因為其實陸地上面唔係冇地嘅噃，嚇嗰度其實係地大人稀嘅。你翻翻上岸住係絕對冇問題，唔係話因為逼到你 少啲蛇蟲鼠蟻咧，可能 係咯。唔知佢哋可能就係中意咁啊，可能啱啊，即係因為即係叫做咩話一清風與明月啊，係嘛？即係即係可能佢哋 泛舟湖上 係啦，嗰種咁樣好寫意啦嚇。咁、呢個就浮島 Lake Titicaca。咁但係佢亦都有個問題啊，啲生態問題嘅，即係以前啲人咧引嗰啲外來嘅魚去咧、令到佢入面佢其實得十種八種魚嘅啫、即係食得嗰啲啊，有幾種魚咧已經係死曬啦，因為俾啲外來嘅品種咧。即係就取代咗、所以呢個又係我哋生態上 外來品種就不可食用嘅， 都有啲好食用嘅、但係即係你外來嘅品種第二啲國家係有㗎嘛， 即係佢係唔會滅種㗎，係咪先啦？但係而家拎 TD Kaka 嗰啲咧係獨一無二㗎嘛，世界上。但係你而家整死咗幾種，嗰啲係冇得翻轉頭嘅陰公，係嘛？ 唔係咁，其實物種滅絕 係大我 diversity 嘅角度去睇啊，即係生物多樣性。 但物種滅絕呢個係成日都有㗎。 咁但係即係我哋梗係盡量希望保護啦，保護嗰個生物多樣性啦。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比較上聰明啲啦，但係以前啲人即係冇咁有咁嘅警覺性㗎嘛。 咁都會有新物種 出嚟㗎。成日都會引啲 即係有一雞寫雞名啫嘛。 但係嗰都話你係冇增加到咯，你種物種嘅數目係少咗啊嘛，你種 你 烤 住都冇增加到，烤住都冇增加到。 引入嗰啲係原本有噶嘛，咁、外國都有嗰啲品種㗎。 我嘅意思係地球深烤都會有啲唔知咩物種出現咗。 我諗呢個就 唔 係咁，你個就算係啊，嗰、個速率都係完全冇得比較。 咁係都係多嘅，係 嘛？好啦，咁樣咧，另外一樣嘢就講啦，其實原來我哋去 lick TD Kaka， 然後再入去波講啊 lick TD Kaka 咧有四成喺秘魯，有六成喺玻利維亞。啊，即係嗰個湖啊，因為佢啱啱橫跨嗰個邊境嘅。咁然後咧，玻利維亞咧，其實仲有個景點，我哋冇去到，但係今次我都算係去得幾近嘅啦，因為佢俾個地圖我哋睇咧，我哋去玩嘅地方咧，到最後天空之鏡咧，原來離嗰度咧都唔係太遠，即係其實揸車可能幾個鐘頭都去到，就叫做波托西。嗱，波托西呢個真係好緊要，原來整個而家我哋呢個世界咧，其實都某程度上受波托西影響咧，就係當時西班牙人咧喺嗰度開採嗰個白銀咧，個量係多到咧，我哋明朝、清朝、中國用嗰啲銀就係來自玻利維亞呢個波托西噶啦。個海拔係4000米，4000米咧，佢當時土著啲人唔夠咧，就喺非洲運啲奴隸，但係嗰啲黑奴咧係冇可能升到咁高山嘅，係死好緊要。有啲嘅我睇過啲文獻咧係， 我咪見嗰啲血磚，血銀， 哦，肯定呢啲係血銀。肯定是他说讲的，因为他开采成300年有多那个矿，因为他海拔是高得很紧要的，空气稀薄。那我看过那部纪录片，他直情说有一个人出来，就是那些人的 后代啦，浩劫余生啦。那他说他们知道以前的祖先，他一捉入去是半年不准出来的，住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很深的矿坑，是这么做，直情就当你不是人这么做，那个死亡率是非常之高。那他说当时呢是应该死了呢是最少是400万的人，有些呢就说去到差不多800万添，就 说 如果你将那些银挖出来的银呢，将它是一块一块的银条这样，是完全可以在波托西这个山那里一路去回到西班牙的。即係橫跨大西洋嘅，咁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你將死咗嗰啲人嗰啲骨咧、膊咧，亦都可以係翻到去西班牙。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咧，其實我哋中國咧係一個貴金屬非常之稀缺嘅國家啦，咁所以我哋以前主要都係所謂洗銅銀夾大聲，我哋都係用銅嘅啫嘛。咁但係銅咧即係唔夠珍貴啦，咁就用黃金。但係其實黃金亦都唔多。 但係啲貴金屬通常喺南美洲同非洲 喎。而家嚟講冇錯啦，原來我哋都話明朝、清朝用嘅。我哋就係叫銀兩啊嘛，我哋嗰啲銀其實咧主要就係來自波托西嘅，波托西嘅嚇，我哋唔知道。咁大家可以睇一套戲，但係睇頭嗰15分鐘得啦，就係、是、郭富城嘅《白銀帝國》。 唔係有啲凍肉翻嚟，究竟點樣去解凍？ 銅鑼灣明珠廣場二到四樓新開幕嘅 HMV 旗艦店，呢度嘅餐廳咧超大，佔地超過咧就10000尺嘅。 四色芝士焗龙虾通心粉，它真的很香，芝士味啊！ 一食落去好大嘅芝士味， 同埋你系 feel 到有啲龙虾膏嘅物体。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识食，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